仙人掌。仙人掌，蒋云编剧，赵雅君导演，李林配音，张登堂录音，张凡报幕。剧中人杨淑君、徐昭担任，陈明达、李志成担任，明达的妹妹婉华、燕兰担任，明达的母亲白银担任，明达的父亲赵刚担任，淑君的姑妈徐谦担任。淑君，今天下课怎么这么晚啊？12点都过20分了。 还不是为了讨论谢师宴的事情，班上的同学一个人一个意见，几乎没法子决定。女同学嘛，又忙着讨论穿什么样的衣服啊，配什么样的皮包鞋呀。 那倒是难为了你这个班代表啊，像这样的讨论，说什么也讨论不出结果来。想当年我当班代表的时候，采取的就是半独裁半民主的作风啊，先选了3个适当的地方，再由同学自己去表决。哎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，淑君？ 成，简单明了又干脆，不过啊，就是有一点不好。 哪一点不好？ 你呀，每次三句话不到就是想当年啊，想当年呀，哼，真是个大概先一个。 好好，大概先就大概先，现在啊，大概先的肚子饿了。哎，小概先，许不许我去吃饭呢？ 你收回小概先这3个字，就准你去解决民生问题。 这回我又吃瘪了。哎，说真的，淑君，你还有2个月就毕业了，我们有好多事情要等着你办呢。 别急啊，慢慢来，一件一件的慢慢解决嘛。 好在你能干，替我省了不少事情。 我跟你不同，从小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来，养成独立的习惯，不像你大少爷一个，什么事情都要爸爸妈妈替你安排得好好的。 爸爸妈妈都很喜欢你，老是让婉华多跟你学学。 好了，别客气了，快去吃饭去吧，要不然又要说我虐待你了。 淑君，有时候我真想不透，你为什么答应跟我在一块儿？追你的人那么多。 我们认识这么久了呀，明达，你忘了我高3那年你就请我看电影，写信给我了。 这应该感谢婉华这个小红娘。 也许这是一个缘分，每个人都有缺点，我也有，你也有，可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缺点我能忍受，我的缺点你也能忍受。 淑君，我不觉得你有缺点，倒是我知道我自己。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我要说到你的优点喽，你可别得意啊。我喜欢你善良、朴实、幽默和诚实，一个男孩子具有这些优点，我就可以欣赏他。 那具有这些优点的男孩子多着呢。 是啊，我都欣赏他们，像欣赏你一样的欣赏他们，但是有一点，我对他们没有爱情。 那我就放心了，到底我是被另眼看待的啊。 我一直渴望过着一种平稳安定的生活，也许因为我从小就没有一种平稳安定的感觉。爸妈过世的早，姑妈虽然很爱我，但是亲情是没有办法代替的。 淑君，我一定尽我的力量给你安全感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等你毕业以后，我们就到台南去住，在那儿有一份很好的工作等我，也有一个教员的位置在等你。你不喜欢热闹，我们可以过一种幸福安静的生活，这些爸爸妈妈都赞同的。 我觉得两位老人家很了不起，他们本来舍不得你离开家的。 是啊，可是爸爸说，去吧孩子，你是应该学会自己过生活了。妈也说，你跟淑君这孩子在一块儿，我就放心了。 而且我们还可以常常回台北来看他们老人家，也可以常常请他们来玩。 还有，等我们有了孩子以后， 他们老人家恐怕一趟又一趟的要南北两头跑了。 瞧你说到哪儿去了，越说越远。 不远不远，不是有一句诗吗？惜别君未婚，儿女忽成行，几十年一转眼就过去了。 走吧，现在不是我们感慨的时候了，下午啊我得上街去买许多东西呢。 哎，恐怕不行。哎，淑君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下午我要参加一场球赛呢。 又要参加球赛？上个礼拜不是比赛了一场了吗？ 是啊，今天下午是决赛，我不能不去啊。淑君，上次我一个人独得20大分呢。 好了，别得意了，我下午还有一节课，不晓得来得及来不及，替你加油。 不要你跑来跑去了，这几天你已经够累了，再说毕业考也快到了，你多留点时间睡眠，把精神养足了，好应付这许多事情。 好吧，那你就自己当心点哦，我去上课了。 哎，晚上见啊。 这是真的？ 是真的。淑君，你进去看看他吧。 他同事打电话回来，我们也都不敢相信，临时慌乱了一阵，也来不及通知你了。现在你来了，这下可好了，你也不用难过啊。 淑君，你不要难过，快进去看看他吧。 不要说太多话，他刚才昏迷了很久。 我进去看他。简直了，太想不到了，还老以为自己听错了话，怎么办？我的脑子里乱糟糟的。 淑君，你来了，我等了你好久，你一直没来。 明达，早知道我不让你去。 别难过，淑君。连我自己也没想到，场地太滑，我冲得太快，一下子撞到栏架上，怎么撞的我也不知道，还是他们把我送进医院里来的。我昏了好久。 你看你的脸色好惨白，我不该让你去。 不能这么说，都怪我自己的运气不好。淑君，告诉你一个坏消息。 不要说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明达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，我不相信。 可是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淑君，医生在我床头对我爸妈说的时候，他们以为我昏迷了，可是我听得非常清楚。 你不要说话，让我拉住你的手。医生说你不能说太多的话。 不，我要说。淑君，我晚了，我晚了。我一摔倒的那一刹那，我想喊出来的就是这句话，我晚了。淑君，我怎么办呢？ 你会好的，你一定会好的。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你一心缺少的就是信心。闭上眼睛吧，我不走，我在这儿。 哦，淑君，怎么了？他精神好一点了吗？ 他睡着了，他睡着了，我才出来的。 孩子，你看这怎么办呢？我们家就明达这一个男孩子，现在变成了瘸子，这怎么办呢？ 我们才分开5个多小时，他就出了这种事情，就是一点也想不到的。怪不得我一个下午都心神不安。 我的孩子，医生说他成了一个瘸子。 伯母，您休息一会儿吧，不幸的事情既然已经来了，我们就要接受它，不要太难过。 对我来说，这件事情虽然已经发生，但毫无影响。我和明达仍旧照原定计划结婚。 结婚？和一个瘸子结婚？淑君，我心里虽然很替明达难过，可是我也从没有想过要这样委屈你的。 委屈？伯母，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一种委屈。 淑君，这件事你要好好考虑，现在就做决定，以后会后悔的。 伯母，我不会后悔。考虑是很早以前我就考虑过的，刚才我心里很乱，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来适应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意外。现在我平静下来了。 唉，孩子，我老了，我太累了。说真的，淑君，你要是准备暂时把婚事搁置下来，我一点也不会怪你的。 伯母，不要这样说。明达现在情绪很坏，他比以前更需要我们大家的爱护。 淑君，我真没想到你这孩子这么叫人感动，我真没想到。 真没想到我这么坚强，是不是？悲哀的经验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了。 孩子，我听明达说过一遍，可是我还是不太清楚。 我的母亲那个时候我才15岁，我的母亲成年躺在病床上，她被炎症折磨得好苦，我就是这样看着她和病魔挣扎。 真难为了你孩子。 母亲她虽然有强烈的求生意志，可是炎症太厉害了，她一天一天的瘦下去，终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。妈妈死了以后，我变得特别勇敢，好像也长得特别快。 可怜的孩子，为什么不幸的事情老是降临到你的身上呢？ 我已经好久不哭了，伯母，我现在喉头像火烧一样痛，可是我哭不出来。 孩子，你坐下，喝杯水，我去喊他爸爸来一下。你看，这个时候他还是躲在书房里。 伯母，让他一个人安静一下吧。我懂得陈伯伯这个时候的心情。 不，我还是去喊他出来吧。我一定要告诉他你的决定。 事情多么难以预料，5个小时以前我们还是最幸福的人，现在却是笼罩上一层愁云惨雾。上天的安排多么叫人捉摸不到。 孩子，听说你还是要跟明达结婚呢？ 是的，陈伯伯，我的计划没有改变。 孩子，关于这件事我听孩子的妈说了，心里很感动，可是也很矛盾。 陈伯伯，我知道您和伯母都是好人，都是不自私的人，爱明达也爱我，处处替我打算，可是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考虑的。 医生说他腿骨断了，可能一生残废，你难道愿意嫁给一个残废的人？ 在我眼中他还是以前的明达。陈伯伯，命运对他已经够残酷的了。 孩子，你也绝对不要为了怜悯他而做这样一个决定啊。 不是怜悯，陈伯伯，伯母，当初我们订婚的时候已经许下了永不改变的诺言，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我们都不变。再说要是没有这个诺言，我也是一样的。 孩子，你太可爱了，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这是一件多大的牺牲啊？ 要是我残废了，明达也一样肯为我牺牲， 你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？ 要是我不和他在一起，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？ 淑君，你真的就这样决定了？ 为什么你们都问我这样相同的话？ 淑君，我真没有想到你这样伟大。我看惯了那种变幻无常的爱情，我自己也经历过许多场像春梦朝霞一样的爱情，所以我变得容易怀疑，我怀疑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爱。 婉华，你错了，你不应该这样早就下结论，你所经历的都不算爱情，所以你不懂，你还怀疑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爱，有一天你就会明白的。 淑君，你不会是一种怜悯吧？哥哥太脆弱了，你觉得他再也受不起第二次的打击，所以你不忍心离开他？ 不是的，我没有这样伟大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也需要他，像他需要我和他在一起一样。 哥哥常说，他自己知道他缺点很多，他对事情没有耐性，又不肯吃苦，缺乏自信，不够成熟，经济基础也不够稳定。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喜欢他。 感情是一件很难解释的事情，几乎不可以以常情来衡量。我们喜欢一个人，常常会连他的缺点一起喜欢的。 哥哥现在又多了一个最大的缺点了， 记得一句话吗，婉华？如果你觉得有个人爱你，离开你便不能活，那么你不要准备嫁给他。如果你觉得有个人你爱他，没有他便不能活，那么你就嫁给他吧。明达和我都彼此不能分开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分开呢？ 唉，也许我真的应该好好的恋爱一次。 淑君，我不准你怜悯我。 我不是怜悯你，明达，我是要你怜悯我。 这几天晚上我天天睡不着，我想起好多事情，我觉得前途一片黑暗。 你何苦要这样糟蹋自己呢？我跟你说，在人生的旅途上，我们常常会遇到许多不如意但是又不能改变的事情，这个时候只有两条路走，一条是接受不幸并且去适应不幸，另一条是自怨自哀自暴自弃，走上精神崩溃生命毁灭。你要选哪一条，明达？ 淑君，我觉得我的世界已经走到尽头了，我没有路可以走了。 你错了，你大错而特错。我给你说一个故事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两年以前，我有一个老师，他做化学试验的时候不小心被硫酸烧毁了一只左手。别人问他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大不大，你猜他怎么说？ 他怎么说？ 他说不算是什么打击，他常常忘记自己的左手坏了，只是吃西餐的时候不太方便而已。 这个人倒是挺有趣的，可是我从此不能高视阔步，我们不能在一块散步、溜冰、游泳，我不能打球，我几乎不能工作，我快要疯了！我 冷静一点，明达，请你记住，一个哲学家讲的话：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，是征服任何不幸的第一步。 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。 是的，你一定要牢记这句话，使你自己平静下来。 在这件鬼事发生以前，我对生命充满了希望，我有一份工作，我健全的家庭，有一个我爱的人，还有一个即将建立的家庭。可是这件事一发生，它粉碎了我的美梦，生命、爱情、工作对我都失去了意义。 难道我也对你失去了意义？ 我不敢看你，淑君，我一看到你心就痛。你这么完美，这么能干，喜欢你的人这么多，只要你随便决定一下也都比我强。 明达，那是你自己的想法， 你被你自己这种想法所蒙蔽。 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我不能想象以后有多少嘲笑会加在我们身上。当我们行走的时候，人家会说，看呢，看那个瘸子。当我们出去玩的时候， 不要说了，明达，你要不要听一听我的感觉？你以为我坚强，我能忍受多少痛苦？我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心里真像被刀扎了一下似的难过。我也忧伤，我也痛苦，我也怨恨。为什么命运对我这样残酷？先是夺去了我所爱的双亲，等我长大，又给我所爱的人来一次打击。这样好的一个男孩子，当人生正向他微笑招手的时候，命运之神却给他开一次大玩笑。 淑君，我真对不起你。 可是后来我一想，对我们来说，这并不是世界末日，我们总要面对现实。事实已如此，我们就要让它如此吧。 淑君，你要原谅我，原谅我情绪不好，常常发脾气。我只是着急，我爱你，不愿你为我受委屈。以前我觉得我可以尽量的保护你，给你安全。可是现在我的左腿，我 明达，这对我没有什么影响，任何人不能阻止我的决定。明达，我想你一定知道我的脾气。 淑君，我不愿意你这样为我牺牲，我会一辈子不安的。 你听着，明达，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说过，以后要同甘共苦，无论钱财、病痛和环境都不能把我们分开，一直到我们生命到最后的一天。现在不幸的事情才来临，你就要我做一个被约的人吗？ 我永远不会怪你的，淑君。 如果现在不幸的事来到我身上，你是不是也会离开我而去？明达，你不要阻止我。 我心乱得很，淑君。 人生就像战场一样，我们一出生就面对死亡，不幸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。我们都还年轻，也都还活着。明达，你为什么要固执呢？ 淑君，在你面前我真像个孩子。 淑君啊，我知道一定是你。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瘦了一圈啊？淑君，我接到你的现实信，本来想上台北去看你，可是你的信又来了，你说要回家，我就不敢出门，我怕错过了。孩子啊，你行李放下呀。姑妈知道你心里难过。 姑妈， 孩子，你哭吧，你哭了就好了。姑妈就怕你不哭，你这孩子从小就要强，凡事总是一个人撑着。 姑妈，我一直没有哭，他们都哭了，明达、黄花，他的爸爸妈妈都哭了，我不能哭，可是我的心里难过。 孩子，我懂得你啊，你现在怎么办呢？ 姑妈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一开始我心烦意乱，给姑妈写信的时候手都一直抖着，连笔都拿不住，可是现在好了， 慢慢的静下来，我一定要平静下来，不可。 也真难为了你，这几年来姑妈看着你一年比一年长大，看着你由中学而大学，交朋友，恋爱，准备结婚，姑妈正替你高兴，以为你从此以后可以过好日子，谁知道世界的事情，姑妈， 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幸与不幸是一个人在一生之中所难免的机遇。 孩子，你能够这样想就好了。你现在怎么做呢？明达的伤有没有好一点？ 明达的腿是终生没有办法行走了，医生经过详细的检查以后这样说。可是姑妈，我还是打算跟他在一道，我的意思是他一离开病床我就跟他举行婚礼，没有变更原来的计划。 孩子，我很高兴你这样的决定。 高兴？ 嗯， 姑妈，我还以为你会骂我，你会骂我疯了。明达、婉华，他的爸爸妈妈，当我告诉他们我的决定的时候，他们都惊奇得不得了，还要我多多考虑。 我最了解你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也是这样选择的，我也是这样决定的。如果我是你，孩子，可惜我永远不是你，我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。 第二次机会？姑妈。 是的，第二次机会永远不会再来，孩子，而我就这样的老了。你比我当年聪明，你的要强又胜过我，孩子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 姑妈，您能不能说一说您的故事？多少年来我一直不敢问您。 那时候我跟你现在一样大，我也在大学里念书，我认识了一个很好的很有作为的男孩子，经过一段交往本来准备结婚的，可是家里面都说应该考虑考虑，最好等到抗战结束以后再说，我们就照着家长的意思，那个男孩子一毕业就从军去了。八年抗战结束他回来了，满身带着伤痕，他又生着一场重病，等我得到消息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 怪不得姑妈到现在都还没结婚。 这件事好像就成了我一生最痛苦的回忆。淑君，我跟他的恋爱在我们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太平凡了，没有留下任何值得纪念的东西。淑君，你猜猜看，他临死的时候他怎么说？ 他怎么说？ 他说要是我们当初决定结婚就好了，我们可以共享一段美妙的日子。真的，淑君，有的时候太多的劝告就等于是没有劝告一样，考虑太多也等于是没有考虑一样。 是的，姑妈，我知道您是一个忠于爱情的人，他虽然死了， 但您仍然一生纪念他，而一生不结婚，不交别的朋友。明达他残废了，我怎么能弃他而去？何况我真的爱他，并没有因为他残废而改变。 嗯，孩子，你要知道，这种经过试炼以后的爱情会更坚贞，更宝贵。姑妈没有好的礼物送给你，只希望你一辈子过得快乐幸福。 姑妈这样把我辛辛苦苦养大，我一定要做得很好，在任何事情上面不让您为我担心。 这就好啊，孩子，洗个澡吧，看你这样风尘仆仆的，洗个澡啊，吃过了饭好好的睡一觉。你这个礼拜来负担实在是太重了，太累了。 情比金石坚，爱心永不移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金玉盟的重演，婚礼的祝福，残缺而又完整的爱情。 哥哥，你看每一张报纸的社会版都登了你们结婚的消息呢。 真的？让我看看。婉华，你看，这家报纸还登了我跟淑君的照片呢。 哥哥，你真幸福。你知道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？至少我就是其中的一个。 我相信有更多人替淑君惋惜，他们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选择了一个瘸了腿的丈夫。 不，哥哥，你何必这样说呢？淑君听了会难过的。昨天晚上那真是一个美妙的使人难忘的晚上，当淑君跟你一块走入礼堂的时候，我感觉到我自己的眼泪已经掉下来了，爸爸和妈妈也都哭了。哥哥，我真说不出我那个时候心里的感觉，可是我脑子里只想到了一件事。 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事？ 当然可以了，不过一说出来你又要说我想讨功劳了。想当年啊， 你这个丫头，你不说我也知道了。想当年你还是一个大媒人，是不是？ 嗯，这件事是我一生当中最得意的事。我陈婉华在情场上虽然不得意，不过却帮助我哥哥在情场上打了一次胜仗。 婉华，你还忘了说了，你帮助了杨淑君找到了一个好丈夫。真的，婉华，要不是我喜欢你，可能我一辈子错过了一个好机会了。 哥哥，这下子你可得意了吧？ 淑君，我老是觉得对你不公平，我的不幸实在不应该分在你身上来帮我一块负担的。 好了，别说这样的话了，以后也不许再说了。快点吃早饭，等会儿牛奶又凉了。婉华，这两个荷包蛋是替你煎的。 淑君，你看我们连本来预定好的蜜月计划也都耽搁下来了，你不会怪我吧？ 淑君，哦，不，嫂子，你脱下礼服来就当起家庭主妇了。嗯，还很像呢。 婉华，有一天你也会这样的，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个家，没有人天生下来就喜欢飘飘荡荡的。 是啊，看到你和哥哥，我对我自己的爱情现在要重新考虑一下了。以前我不懂为什么自己老是要尝到失恋的果实，又老是要坠入情网，现在啊，我开始有点了解了。 婉华，你好可爱，你说话好坦率。以前你也没有错，只不过你还小，不太会体会到一些长远的事情。 我只不过比你小两岁，可是你就比我懂事多了，真想不透这是什么道理。 你从小就在父母的照顾之下，没有机会让你自己学会独立，不过慢慢会好的。 嗯，以后我常常来跟你学，慢慢也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嫂子，哥哥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你跟嫂子该出去走走啊。 我不要出去，我讨厌别人好奇的眼光，我也讨厌别人那种怜悯和同情的表情。 明达，你不要多疑，第一步你要先克服心理上的毛病。 淑君，我知道我心里烦的时候常常讲话会得罪人，这一阵子你忙得不得了，可是我一点也帮不上你的忙，也不能陪你到处去走走玩玩，像我们以前一样。 没关系，慢慢一切会习惯下来的。 我们的梦想都打破了，我们不能到台南去，去建立一个小家庭，我工作你也工作。 你看你说些什么嘛，你要快点好起来，有一份工作在等着你，我们以后可以在你工作的附近租一栋房子，我也不想到远处去旅行，可是我们可以去附近曾经去过的地方野餐呢，回忆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日子。 回忆那只是徒增苦恼，人生的际遇真是无常。 我在你身边，你仍然不快乐吗？明达，快点恢复你心理上的健康，这比身体上的疾病更严重。 这次对我的打击太大了。 哥哥，我一直在旁边听你们讲话，我觉得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而且啊，你犯了一个男人所犯的通病，你太自私。 我太自私？ 你不觉得吗？你太自私了，你只想到自己所受过的打击，你一点也没有想到淑君，你这样对他何尝不是一种打击呢？ 我倒没有什么，明达，我只希望你还是像以前一样具有高度的幽默感，微笑着面对人生。 啊，我该走了，下午我还有三节课，一节考试，否则我真愿意多待一会儿。 只要你喜欢，欢迎你常常来。 屋子不要太大，可是要有爱情。真的，嫂子，我以前喜欢看金玉盟，现在金玉盟就在我眼前真实的演出。 这是人生，这不是戏。 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更感动啊。我现在只好开始去寻找了，看我碰不碰得到这样的爱情。我走了啊，再见。 阿香，阿香，去开门吧。阿香跑到哪儿去了？哎，我只好自己去开门了。 咦，明达，你自己来开门呐？哎呀，快坐下，来，你看，满头都是汗，快坐下休息。 妈，我不累，我已经变成四肢不动的人了。你看我现在不是进步多了吗？ 阿香呢？阿香到哪儿去了？ 她大概去买菜去了。妈，您坐一会儿啊，我给您倒杯茶去。 哎呀，你还是先坐下来吧，老是放不下心来，总想来看你。 真是过意不去。妈，我结了婚成了家，还是要累您多操心 呢。有什么办法呢？你这个孩子从小就顽皮，小时候毛病又最多，妈疼你也疼得不得了。谁知道这一次又出了这种事情呢？ 妈，现在您不用操心了，我倒觉得在我的人生旅途上是该受一点挫折的，好让我快点长大。 婉华也是这么说，不只是你变得成熟多了，连她也都受到影响，你知道不知道？ 哦，妈，这个我倒没有想到。 哦，淑君呢？上课去了是不是？ 是啊，妈，有时候我真觉得对不起她，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，反而要他来照顾我。 这是一次考验，孩子，从这次考验中我们可以看出淑君比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来得坚强。他真了不起，真叫人感动。我常常对你爸爸说，我们陈家有这样一个媳妇是一种光荣。 对我也是一样。妈，你知道不知道，在我结婚后的一个月里头，我常常闹情绪，常常为一点小事情发脾气，如果换了一个女孩子，早就不能忍受了。 你这个孩子，都是我把你惯坏了，你太任性了，这样怎么对得起人家呢？ 后来淑君她不断地开导我，我说开导一点也不过分。妈，她常常说，既然我们已经在一块儿了，又何必在自怨自艾中度过呢？ 是啊， 你这孩子老是被自己忧愁的个性给蒙蔽住了。 我开始静下心来，我开始慢慢的去体会生命对我的意义。妈，您不知道我感恩的心有多深呢。 孩子，怪不得你看来精神焕发，和上个礼拜垂头丧气的样子判若两人。 我跟淑君交往的时间虽然很长，可是我发现我们在婚前交往了6年多以来，我对她的认识还不如婚后这2个月来的认识多呢。 孩子，你这句话倒是很叫人寻思，妈有点弄糊涂了。 淑君有太多我所想不到的优点，她漂亮、聪明、能干，是每一个男孩心目中的好情人。可是结婚以后，你会发现她吃苦，她有耐心，她有无比的爱心，她有许许多多的优点，她是一个好妻子。 所以啊，你更要快一点恢复健康。这星期到医院去检查过没有？ 检查过了，情形很好，恢复健康是很快的事情了。妈，那个时候我又可以打球、游泳，带淑君去补度我们的蜜月，去横贯公路、垦丁公园，去每一个我们想去的地方。 孩子，看你这样高兴啊，这样生气蓬勃，我真是高兴。如果这一次的不幸使你对人生的体验这样深刻，那我要低下头来祈祷，我要感谢这一次的不幸。 妈，中午就在这儿吃饭吧，淑君快要回来了。 姑妈，您来了，我真开心。 我看时间你是在学校，所以就先来看你，免得明达为我张罗。 反正学校跟家里离得很近，一下就到了。明达要是知道您来了，一定高兴极了。 好点了吗他？ 姑妈，您只要看我就知道了。一看见我这样精神勃勃的，就知道明达快要好了。 我老是放心不下，虽然你常常写信来，我还是放心不下。 姑妈，您教了我什么，我就学了些什么。被您教过的，一定懂得怎么样照顾别人，照顾自己。 你还是这样要强。孩子，你一定要坦白地告诉我，你快乐吗？ 我快乐吗？姑妈，我一定要告诉您，我是多么的快乐。以前我当学生的时候也梦想到幸福的家庭生活，我爱看电影，爱看小说，也向往于那种梦幻般迷人的爱情。等我长大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，生命不是梦幻，人生是战争，爱情也要面对现实，婚姻是随时要迎接命运。 几个月不见，你变成哲学家了。 也不是，姑妈，你要笑我了。我觉得长大是人生必经的过程。 嗯，你有没有后悔过？ 有时候明达脾气特别坏的时候，我也忍不住想大哭一场，有时候我自己也会闹情绪。可是姑妈，我自从决定以后就从来没有后悔过。 那就好。有时候我真是放心不下，不放心让你一个人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要面对人生。 早些比迟些的好，不是吗？啊，下课了，姑妈，我们回去吧，几步路就到了。 啊，好。 该起来了，懒猫，快起来吃早饭，过时不候哦。 嗯，让我多睡一会儿吧，小暴君，小独裁。 不行不行，等一会儿爸爸妈妈他们都来了。 还早呢，今天是礼拜天吧？嗯，淑君，你天天早上匆匆忙忙的，今天何必这么急呢？哎，来来来，过来，跟我聊聊天嘛。 你看你。简直是个贪睡的大孩子，今天啊不但是礼拜天，还是你的生日，寿星。 生日？我的生日？ 哎呀，糟糕，过了8点半了。明达，你快起来，早饭都凉了。 哎，好吧。谁来？ 哎呀， 爸爸妈妈早。 哎呀，姑妈， 宝华。 啊， 老头子一早就催着要赶紧来，我把菜的佐料都带来了，到这边来做。 哎呀，我在大门口就听到一阵嘻嘻哈哈的。 有多少客人来了？ 我好饿呀，我还没吃东西呢。淑君，有东西吃没有？ 有有有，有好多吃的东西在等你一个人了。 姑妈送明达一件礼物，也送我一件礼物。 我也有一件礼物。 我们这样拆开来了，你就来了。 我这个礼物啊，是一个大蛋糕，27支蜡烛，庆祝哥哥的双十加七年华。 你们看， 里面是一个小花盆，还插着一颗仙人掌。 我的也是，也是一个仙人掌的小盆景。 姑妈，我可不可以问您，仙人掌代表的是什么呀？ 哦，仙人掌多刺，它在沙漠里头生长，它身上的刺代表我们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许多不幸和挫折。虽然刺多得像牛身上的毛，可是仙人掌仍然在沙漠中不依附着什么而生长。我们人最好要像仙人掌一样的坚强。 我觉得淑君像一盆仙人掌一样坚强而独立，可是它不像仙人掌一样多刺，它温柔而善良。 我觉得我最像一只仙人掌了。 哦，你倒说说看，你哪一点像啊？ 我呀，别的都不像，就是身上的刺多最像了。 仙人掌，蒋云编剧，赵雅君导演，李林配音，张登堂录音，张凡报幕，剧中人杨淑君、徐昭担任，陈明达、李志成担任，明达的妹妹婉华、燕兰担任，明达的母亲白银担任，明达的父亲赵刚担任，淑君的姑妈徐谦担任。 以上广播剧是由中国广播公司广播剧团演播，谢谢收听。